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时。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1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深冬奥代表团凯旋。 市属国企上半年资产总额增长16.5%。 这周本市依然多雷雨天气。 儿童安全座椅将被纳入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 北京首批公交快速直达专线今天试运营。 本市高招专科志愿今天开始填报。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率北京2022申办冬奥会代表团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受到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返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杨晶到机场迎接。外交部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张业绥，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庆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一同前往。刘延东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此次深冬奥代表团吉隆坡之行圆满完成了党、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表达了对申办成功的热烈祝贺和办好冬奥会的殷切期望，给我们以巨大鼓舞。回顾申办历程，申办成功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国际友人的大力支持，以及全体申奥人的共同努力。我们要再接再厉，兑现承诺，谱写奥林匹克新篇章，为实现2个100年目标和中国梦做贡献。郭金龙在讲话中向代表团全体成员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向所有参与支持冬奥申办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他同时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和部署，扎实有序地做好各项冬奥会筹办工作，推动我国冬季运动的普及发展，努力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在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少年儿童代表向代表团献上花束，人群中打出了热烈欢迎北京深冬奥代表团凯旋等横幅，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北京携手张家口深冬奥成功的喜悦心情。国际奥委会7月31号在吉隆坡宣布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冬奥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全世界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冬季项目综合运动会。 北京日报消息，转变方式，调整结构，优化布局。今年上半年，市属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中攻坚克难，实现了各项经济指标的平稳增长。记者从市国资委召开的2015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上了解到，截至6月底，市属企业资产总额31000多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5%， 实现营业收入4700多亿元，同比增长 0.7%，实现利润264.8亿元，同比增长 15.3%。 下半年北京市国有企业要全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注重疏解与产业升级相结合，与提升保障能力相结合，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相结合，与内外部协同发展相结合。 新华社消息，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关村规模以上企业总收入超过1.5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我国自主创新的试验田，中关村创新创业活力在上半年凸显。例如，区域人才结构不断优化，截至5月底，中关村从业人员每万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达到5200多人， 示范区入选千人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1090人，占全国的21%。企业的创新投入持续增加，1到5月，示范区企业内部科技活动经费支出424.7亿元，同比增长14.1%。同时，在系列政策支撑下，创业活力持续释放。以中关村创业大街为例，从去年6月12号开街以来，中关村创业大街日均孵化创业企业1.6家，平均每天有一家企业获得融资，平均每家企业融资500万元。 京津冀合作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其实2009年，北京就与河北开始了生态水源保护林的建设项目，迈出了合作的脚步。现在6年时间过去了，项目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取得了哪些成效？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日前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到2020年，北京与河北在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上游集水区的张家口、承德地区将建设100万亩生态水源保护林。北京全额出资，河北省负责建设和管护。日前，记者来到河北承德丰宁县小坝子乡采访。这个昔日沙尽人退，甚至连当地居民房屋都被黄沙淹没的地方，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放眼四望，视野所及全都是一片片青翠的树木。河北丰宁县林业局总工程师何万义介绍，为了提高造林成活率，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这个地方都是裸露的阳坡，造林也特别困难。我们通过采取容器苗造林，你看这油松在这个平移的地上长势也很健壮。 为了使这些林地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树种的选择也有很大的学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造林迎林处项目工程师彭强指着一棵小油松告诉记者：“ 我们选择了一些油松，山上还有一些山叶，这些树种对于水土保持呀、防风固沙呀、海洋水源效果都特别好。 经济生态水源保护林的建设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也为当地农民的生活带来了变化。”河北丰宁小坝子乡村民郭栋说：“ 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就是走的，后来就都一点点又有返回来的。”现在家乡这个工程量也挺大，现在家家几乎都有摩托车，生活条件好一点的小车都有了。 在丰宁县的萨尔营村，环村子的山上种了8000亩生态林，山脚下则是2500亩的苹果梨，到明年就能结果了。而在林地的间隙，农民还套种了一种1尺多高的绿色植物。丰宁县林业局总工程师何万义解释说：“ 这是种的药仔黄芩，它是去年种植的，明年就能有收获。这个一亩地收入也能达到2000多元。” 丰宁县三道营村村民韩国芩正在这片套种了药材的林地里除草，他每个月在这里干活能有3000多元的收入。 像往这人来吃个药了，干个啥物的，那油盐酱醋不都得钱吗？这就好大的补贴了。 如今像韩国芩、郭栋这样绿岗就业的人在丰宁县就有2000多，甚至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还有不少人吃起了旅游饭。丰宁县云雾村村民李青春就是其中之一。 从今年开始啊，就是说增多啊，哪个礼拜天呢都是上300-200人，甚至还上1000人。 再过几年树木长高以后，防风固沙、海洋水源的生态效益还会更好。6年间，丰宁县已经建设了12.2万亩的生态水源保护林，今年将再建设10万亩。河北丰宁县副县长李希友说：“ 通过项目的实施呢，全县的林地面积达到了713万亩，森林覆盖率呢达到54.4%，比项目初期呢提高了11个百分点。 今后，京津冀还将探索建立跨地区、跨流域的国家公园体制，构建绿色生态隔离地区和绿色生态廊道。” 7月下旬以来，京城和雨水几乎天天照面。本周这种和雨水如胶似漆的状态还将继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经过雨水的一夜浸泡，昨天早上空气湿度大，云雾盘踞在京城上空，大气透明度不高。中午以后，随着云雾消散，气温开始上升。下午城区气温普遍都达到了30到31度。今天早上预计通州、房山、大兴等地仍有小雨，路面湿滑而且雾气较浓，会给交通带来一定的影响。今天早上南部的降雨区域有北台的趋势，包括城区的大部分地区今天上午或将有小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今天白天北京周边的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开车前往要注意行车安全。从目前的天气趋势来看，本周雷阵雨仍然是天天见的节奏。周一到周三北京郊区有阵雨，周三晚上北部山区的雷雨可能影响到城区。周四到周日天气有所变化，东南风盛行，加上北方 小股冷空气活跃，午后到傍晚容易出现全市性雷雨，所以这周后期北京仍然是多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由于降雨频繁，这周最高气温一般在30度左右，虽然气温不高，但是湿度较大，下午的天气一般都比较闷热，提醒大家要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出门最好随身携带雨具，做好防雨防雷电的准备。 儿童安全座椅9月1号起将被纳入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未标注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文博会上采访，无论是玩具还是儿童餐具、奶瓶、安全座椅等婴童用品的安全，无疑成为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 因为现在有很多厂商呢，在塑料件的选择上都会选择一些再生塑料，重金属在里面，这里会产生辐射，对宝宝的身体是有害的。 有很多奶瓶它的量度都是不准。 针对市场中儿童座椅质量良莠不齐的现状，9月1号起，安全座椅将纳入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常务副会长梁梅说， 这个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间基本上已经参考了欧盟和美国的标准，应该说咱们的标准还是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啊。 我国去年私家车超过1亿辆，上海、山东和深圳相继立法推动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另外，目前国内0到3岁婴幼儿有近5000万，每年因为手推车、儿童安全座椅和奶瓶等选购或使用不当，给儿童造成的伤害也触目惊心。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常务副会长梁梅说，婴童用品将陆续出台国家标准。 在做市场调查的情况下，就发现咱们比如说奶瓶和这个餐具，还有0到3岁的童床，对于产品的安全是没有标准的。2013年我们就开始做奶瓶、奶嘴的产品安全的联盟标准，政府也立项作为国家的产品安全标准，可能到年底就能最后对外发布了。那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完成了儿童餐具的产品安全的联盟标准，今年的8月份我们就会正式对外公布。下一步呢，我们会着手就是0到3岁的童床，还有其他的标准。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杨勇41岁，生前是北京941路公交车司机。2015年5月18日上午，杨勇驾驶公交车时突发心脏病，他用最后的力气踩下刹车，把车子稳稳地停在路边，保住了车上20多名乘客的安全，他自己却晕倒在驾驶座上，后经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张梅35岁，北京顺义区社区青年会专职社工，他创办80后义工社，带动社区108名义工开展了500多次公益活动。他先后出钱出物50000多元，扶贫济困，帮老助残，为他们理发、维修电器、法律援助、介绍职业，还开展便民小挂袋，让空巢充满爱、亲情速递、蒲公英社区公益行等活动。 吕世旺，男，48岁，国家电网顺义供电公司综合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2006年，吕世旺和妻子参加关怀艾滋病人的孤儿的活动，请正上初一的小世帅到自己家感受家的温暖，之后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家人，不仅长期担负他大部分的学习费用，还给予亲情和健康的人生引导。现在小世帅已经考上了大学，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杨海华49岁，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二台子村村民，他带领村里妇女自筹资金建起养猪场，钻研掌握养猪技术，形成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市场和收入。他还和村民结对帮扶，毫无保留地教授技术，并提供饲养配方和防病疫苗。在猪肉价格下跌时，他自掏腰包补足村民卖猪的差价，信守承诺。 赵世良，男，78岁，原北京矿务局地质勘探队高级技师。37年来， 他义务为人修理家电50余种，3000多件，没收过一分钱，足迹遍布北京市19个区县。为找配件，他奔波于各种配件市场和旧货市场，他还钻研修理新型家电，撰写了11本技术资料，编写了家电中英对照大全供人参考。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烧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好，在我们左手边的，我们请看左手边是百团大战的烈士英名录，上面呢镌刻着4850名烈士的名字。 太行山，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70多年前，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太行山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动员组织105个团，对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大规模攻击，拔掉了敌人靠近根据地的碉堡据点，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请听交通广播记者张楠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是电视剧《亮剑》的片段，展现了百团大战当中的一个情节。听众朋友们都熟悉，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北地区主动向日军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八路军的晋察冀军区第129师、120师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在河北、山西发动了以破西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因八路军参战的部队多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山西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研究员刘玉林介绍了百团大战的基本情况。 这个百团大战呢，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还有我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独立发动了一次进攻性的战役。百团大战呢，它共计进行这个大小战斗呢1824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5000多人，拔出日伪的据点呢2900多个。百团大战呢以这个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呢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山西阳泉市研究百团大战的专家姚永田展示了10张珍贵的照片，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熟悉的八路军指挥员。在百团大战中，正太铁路阳泉西破西站这场战斗就是由他指挥的。这位指挥员的名字叫范子霞。范子霞1908年生，江苏丰县人，早年赴天津入东北军绥营学校学习，毕业之后任国民党军的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因不满国民党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愤然辞去军职。1939年11月接受共产党领导，将原所部改编为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任司令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姚永田先生多年从事百团大战的研究工作，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范子霞乔装改扮奇袭日军的故事。 日军呢，在这个杂石车站的这个附近山梁上修了7个这个碉堡，用来保护这个杂石车站。而且杂石车站据当时的历史记载了，常驻日军是50到150人，修的这个碉堡和炮楼呢，还有一部分是水泥的， 当时能用一点水泥就很不容易了。打不下来，后来范子霞将军就乔装成日军，化妆成日军以后，大兵大款的往进走。当时这个日本人啊，以为是阳泉的自愿部队来了，所以也很大意啊，他们还列队欢迎。没想到这个部队进来以后突然射击，几乎是零伤亡的情况下把杂石车站拿下来。 百团大战的硝烟已经远去，然而历史从不会忘记。除了参战的八路军100多个团，大量民兵武装的参战也是百团大战取得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的无名英雄在太行山上洒下了热血，为中华民族抗战的胜利，每一个有热血的人都倾注全部。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1，接下来请听简讯。首批10条公交快速直达专线今天开通试运营，分布区域包括通州、国贸、燕郊、望京、清河、黄村、亦庄等，乘客无需预约，根据站牌上公布的发车时间和营业时间候车乘车即可，刷一卡通乘车可以享受3到10元的优惠票价。 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24点，本市进行高招专科高职批次志愿填报。填报结束后，本市将依据专科计划和报考人数，确定专科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之前有媒体报道说，从8月1号起取消京津冀漫游费。针对这一消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的官方网站目前都没有公布资费标准，客服电话也表示，具体的资费调整信息还有待公布。 市食药监局日前通报，蜀邑香牌老坛泡笋煎、富老三牌酸菜、大福乐牌大福乐开胃丝、徐师傅牌双胞胎素食调味面制品等4种食品不合格，目前本市已经对不合格产品采取了停止销售措施。 本月1号起，国家税务总局在北京、上海、浙江和深圳开展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电子发票试运行工作，并将在试运行成功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升级版电子发票。 从7月1号开始的地铁暑运已经过半，一个月来北京地铁客运总量达到2亿7000万人次。北京地铁在重点车站采取了增设临时补票亭、移动闸机等多种措施应对大客流，保障市民出行。 今年朝阳区又将有5个街道的1256户老旧小区居民没改气，用上清洁又安全的燃气采暖热水炉。朝阳区街道系统的煤改气工程今年仍采取政府补贴与居民出资相结合的方式，涉及呼家楼、建外、八里庄、三里屯、双井5个街道。目前建外街道已经全都完工，其他街道的改造工程预计将于8月底左右结束。 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不能忘却的历史主题油画展正在通州宋庄举行，展览将免费对外开放到8月20号。 岭南墨彩黎明从艺76年艺术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展出黎明超过100幅作品，题材包括花鸟、山水和人物。黎明1929年出生，与赵少昂、关山月同为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的高徒。 沪深两市本周将有26家公司共计22.98亿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解禁市值约437亿元。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西北部、东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肖朝阳，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早晨有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 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网上找工作竟落入骗子圈套，幼儿园紧邻垃圾堆放点，学生家长盼望环境改善。下面是详细报道。如今年轻人找工作不仅可以参加招聘会，而且可以利用各种网络招聘平台筛选与自己匹配的公司，但是在网上往往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情况，有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不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还会陷入到种种骗局，造成经济上不小的损失。从贵州来北京工作的小雨去应聘一家所谓的文化传媒公司，未料到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记者第一次见到小雨的时候，他刚刚跟朋友从公司安排的住处跑出来， 不让我们就谈论工作上的事，也不能问联系方式， 如果被他们知道就开除，不能出门，出门得提前跟管理员说。 小雨说他们应聘的公司名叫北京星城艺影文化传媒公司。 大家是怎么知道这个公司的呢？ 五八同城或在百度查询的。 小雨当初应聘的是剧务人员，很顺利的就通过了面试。签订合同之后的十几天，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跟剧组的机会，而且合同也以去总部盖章为由被收走了。渐渐的，小雨发觉可能上当了。之后与一名负责人的谈话更让他觉得惊讶，小雨也提供了当时谈话的录音。 在这待着没工资，能接受吗？ 在这待着没有工资？那当时合同上签的不是3800一个月吗？ 合同是写的，合同你拿不着。 没事， 说的再直白点。 啊。 你被骗了。 我被骗了。 玩的是一个文字，这个社会玩的是脑力。 那当时我交了1800，为什么来这里还要让我再交1350呢？ 当然，你要不交的话，我靠什么收入啊？ 确认上当以后，小雨有两个选择，要么就认倒霉，自己乖乖离开，要么小雨就加入他们的筹备处去招其他的人。小雨最终没有加入他们，而是选择向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并且向丰台区云岗派出所报案。新闻热线曾就类似现象多次报道，骗子以合同外衣为掩护，招工是假，诈骗是真，但公安机关则多以民事纠纷为由不予立案，受害人维权困难重重。如今北京星城艺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五八同城上还挂着不少的招聘职位，记者在浏览网页期间，还有所谓筹备处的工作人员积极跟记者联系，表示可以帮忙找工作。 孙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她的孩子在丰台区星河宝贝双语幼儿园上学，而紧贴学校南侧围墙外就是一个露天垃圾堆放点，特别是在夏天，成堆的垃圾味道呛鼻，蚊蝇乱飞。不少学生家长都认为垃圾堆放点离幼儿园太近，担忧会对孩子健康造成影响。日前，记者去到丰台区星河宝贝双语幼儿园，在学校南侧围墙外找到了这个露天垃圾堆放点，一位工人正在往垃圾车上清运。 我们这边是一个垃圾点，是吧？这边不是写的禁止倾倒垃圾吗？ 那我也不知道啊，我是新来的，我不知道垃圾。 是吗？你可以清过这个。 他说有人坐一车来过来。 坐一车来过来啊？ 我也纳闷，这一车是另外一个垃圾。 这个露天垃圾点就设在学校围墙外的人行步道上，长7-8米，宽近3米，其中不仅有成袋的生活垃圾，还有树枝和建筑废料。几位幼儿园学生家长表示，垃圾点设立在此处不妥。 这儿没个垃圾点多好啊，那边食堂里泔水啊啥的，反正吸不吸干不干的，这也往里倒。 味道大吗？ 那肯定大呀、啊，就生活垃圾你也够呛啊，捂两天。但你倒了以后，他也没办法，他没人管。 我孩子一走到这里，想臭臭，就想转走。 在学校的围墙上挂着两块牌子，一块写着倾倒垃圾时间为上午7点和下午1点半，而旁边另外一块上印着此处禁止倾倒垃圾，不听劝阻后果自负。两块牌子的内容如此矛盾，那此地为何被设立成垃圾堆放点呢？ 记者来到该地宜泽龙物业公司询问情况。 街道卷，垃圾点街道卷的。 啊，是啊，他只不过到时候那个车一天来一次，拉一次走，比如早上拉一次，中午一次，两次，平常到多少你到？限制你时间几点，车在这儿多少你们到？啊，并不是一个中转站。